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陈淑话梦醒时分，一般梦醒就可能你系多数几时醒啊，或者发梦啊，发醒咗啊咁样样吓。咁啊，讲紧系你或者会遇过呢啲情况梦醒，但系都有另外譬如系好多时你就自己喺一个梦里边，好多嘢都系自己作嘅，自己想当然系咁嘅，就陶醉于喺你个梦境里边，但系可能系一个错误嘅梦境，一路系钻牛角尖嘅梦境。然之后你侧边旁观者清，对你好嘅人就话声你听，喂醒啦你，唔该醒醒啦，面对现实啦，梦醒时分早晨。如果你需要差唔多呢个时间起身咧，系啦，现实啦，晨早五点零钟嘅时候啦，你都要起身啦，五点接近十三分嘅时间啊。接近中秋时分，月光都仲未系真系圆满晒啊！今日系八月十二，张彦博《圆缺》。 缘和份，假与真，有时亦要讲运。聚与分，哪知可会合衬？总有多少教训，想放手，不再受困。下了决心，又固态复萌，喜如幻，得如失，但求尽我本分。善与真，固执中见百般，但何用辗转反侧，在最内从觅寻。当风过后，是情是浪是历练，亦在心无畏。 再沉下去，无谓怨谁共谁，明月圆缺似落花飞水。如若和最爱伴侣放浪寄居，相相对能陪着走下去，如欲去还未去，谁再算能共聚，随年月看透似细水。归了非故地里，日暮再追，东江去来杯酒相聚。 呢、这个就系演戏嗰个张彦博啦，佢样子都生个样子啊，就生得好年轻啊。咁佢自己写曲写词有才华嘅一位艺人，不过咧就都要佢有咗一定嘅知名度嘅时候咧，先至可以条路容易啲行。每个人都系噶啦吓，你做任何行业系头头嘅时间，你都要慢慢系艰辛去挨。人好多时嘅成功唔一定同你个即系学识嘅挂钩啊。咁啊，好多嘅因素喺埋一齐，天时地利人和，做人系咪可以啊？观众缘都好紧要啊！张彦博嘅一首歌叫做《缘缺》啊。早晨时间5:17啊，今日有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温度大概29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噶。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会有骤雨。而家温度26度，相对湿度88%。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说声我真的爱你，多想说声对不起你，你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就请你给我

第二式，有好多长者都要留家抗疫，疫情打乱生活节奏，屋企人应该点做呢？家人可以尝试以不同方法陪伴长者，例如代为外卖酒楼或者餐厅食品，等长者安坐家中享受一盅两件。 第三式，长者可以选择到空气流通空旷的地方那里舒展身心，但是要尽量避免和非恒常联系的人士见面，而且要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 第四式，不要取消必要的复诊，如果要去医院复诊，记得要戴口罩，用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避免接触其他物品，按预约时间抵达医院。 长者抗疫你紧要识， 做齐呢四式，防疫你自省。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我是胡杏儿，你有没有见过导盲犬呢？导盲犬是视障人士的响度，受过专业训练，他们乘搭交通工具和出入公众场所都有规有矩的。如果见到他们，要记得三不一问，不要拒绝他们，亦不要干扰，不要喂他们吃东西。如果见到视障人士有需要，就问下他们怎样可以帮到手啦。支持导盲犬服务，齐建共融社会。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可唔可以帮我拎包薯片啊？ 又食呢两日你食咗几多零食啊？ 喺屋企冇嘢做啊，就想食嘢噶啦。 呢啲零食啊，多数都系高脂高盐食物嚟噶，会增加患上心脏病同中风嘅风险噶。薯片就冇啦，食苹果啦。 香港电台第五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寻日咧。即系星期六日咧，都会出下街逛下嘅，去睇下即市面嘅情况点啊！又就嚟都时近中秋啦，吓咁见到市面，可能一啲啲地区啦，有啲地区咧就比较旺啲，人啊多啲，你想搵食都好艰难，即系食嘢就系你要咁上下，你要医下个肚噶嘛，去街就咁，啲人就真系中意食嘢，咁啊同埋去某一区咧就系都好旺盛，咁啊好难搵位啊，咁然之后都系发觉，唉。都系唔好啦，咁啊转移，其实搭地铁过多两个站咧，咁嗰度好啲啦，就随时都有位。咁系咪代表嗰度唔好生意呢？又唔一定嘅，可能即系各人嘅选择，同埋某啲地区多人集中啊，咁样一样都系有人去，不过就唔及之前我去嗰处咧就咁旺盛。但系起码俾我一个即系空间啦，坐得舒服啲。咁我本人喺食嘢方面咧。食就唔係太揀擇，但係坐嘅嗰啲嗰個環境咧，我就會比較揀擇啲嘅。我起碼要一個舒適嘅環境啊，但係舒適啫，唔係一定要豪華裝修嗰啲。起碼我嗰個位置，我係中意。如果你話有卡位嗰啲，我係中意坐卡位啦。咁啊，挨近唔係見太多人嘅地方咧，咁咧你就會覺得感覺係好自己一啲嘅，就唔會好多即係人喺側邊啊咁樣。又唔係話代表我係喺呢個時候係咪疫情關係怕咗人呢？又唔係嘅，因為你都做足咗個預防措施咧，就 OK 嘅。戴曬口罩，你又預備曬搓手液啊，有火酒等等，就硬係覺得咧就係、是，總之我個位置有種安全感覺咧就 OK 嘅啦。嗰、那個就係我選擇食嘢嘅地方嘅一個首選。啲嘢係咪好食咧？其實又唔係真係太重要。有個地方你要坐下傾下偈咧，就已經係達成咗我目的嘅一大半嘅啦。早晨啊，新嘅一日，星期一。现时时间5:40。 室外气温26度，最高今日会有29度。 从小老师阿家陪认真，来教导我步过红绿灯，犹豫咗必须清楚看真，哪管一次做错也都可摧毁这生。何解我恋爱想陪残忍，从来是快乐过便不会侥幸，动作少简单偏偏最真，我怎可以做个最优秀路上行人。明明绿灯转眼变成红灯，假使相当勇敢怎可挽回此生，若要冲先生怎可以不留痕，来又去要走的际遇未接近。明明绿灯转眼变成红灯，抬头前望去对面马路如此吸引，逐秒等心急总加倍的难行，难道我要必先壮烈地牺牲去缓慢。 三种颜色，红绿灯其实就考验到你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守规矩的人。很多事如果你是守规矩呢，很多事情都不一样。有些事情不想它发生的，就是因为你不守规矩，用诸很多样东西都是。所以规矩呢都是要的。但是当然有时又不是墨守成规啦。有些你觉得好像可圈可点，你会出声啊，即是讲下道理。但有些的守规矩呢，你就冇得去拗叫。例如红绿灯就是了，行人和揸车的都是紧守了红绿灯的指示，大家都明白红绿灯三种颜色的代表是什么，依晒规矩的时候起码都会减少一些交通意外。刚才是郑融的红绿灯，在红绿灯里面讲话守规矩的同时都代表了你的人是怎么样。所以如果你跟人过马路的时候，看那个人是不是真的守规矩，即是没有人在这里都不过马路的呢，就是以前就说是日本人就是这样的了。很多时候香港人去到，即是特港当然是早期一点的，后期那么多人去日本就不同了。在早期的时候，你未去过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发觉他们呢很多都很守规矩，就是这个在可能午夜无人的时候过这个红绿灯，揸车又好，是人过马路都好，都是全部安，即是安安全全

啲天氣又唔係真係話好多雨水，都係間中有啲驟雨啊咁樣啦嚇。咁啊，可能即係上次都話咗係秋分之後咧，就係唔同啲啊，雷都真係少啲噶啦。早一排真係多啲嚇，所以有時咧，即係中國廿四節氣咧，都真係好多嘢咧，你都睇住佢就會。即是指引会更加清晰好多。秋分之后会点呢，我记得上次都喺度同大家讲过，就是最深印象嘅就话、是、雷系即会一路少咗㗎啦。咁秋分之后嚟緊嘅呢，就喺呢个星期啦，系正正嘅正日嘅中秋呢，就系、是、星期四。8月15日中秋，就喺新历嘅10月1号刚好又适逢呢个国庆节。所以你会有即呢个大假期，中秋就本身都冇嘅。本身都是放翌日假期，所以在星期五的时候呢，就是中秋节的翌日假期，所以你连续呢有两天的红日的假期可以休息一下。屋企的姐姐呢也都可以休息一下。不过都记住呢，成日都要提醒屋企的姐姐，她放假的时候呢，记住都有个限聚令，都不要去一个好多人的地方。因为呢个姐姐呢个影响都好大噶，翻翻嚟你屋企嘅时候，咁一家人一齐住噶嘛，所以咧就好好同姐姐去沟通。虽然佢哋而家都应该有个手机咧，都攞到好多嘅新闻啦，但系比较即系就清晰啲噶啦，都系雇主同佢沟通系好啲。你唔好以为佢明晒啊嘛，系咪？时间就大概九分钟到清晨六点钟噶。今日咧，我哋礼拜一啦，晏啲嘅时间喺六点后，健健康康在清晨嘅环节有钟志光啊，会讲下一首新诗《乡愁》。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温度29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 又在想情缘原来多公平， 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 谁人如能使我经常欢乐，也能使我空恋爱时无形如童话精灵，无形而能使我心情起伏，反而感觉满足。我愿为爱作牺牲，耗尽了我的真，完成童话内戏份。现实纵使伤感，破碎公主的心，玻璃折射那幻觉，幻觉极迷人。王子从来未遇到灰姑娘，天神从未做出玻璃盒，还是相信从未做出玻璃鞋，还是

大家都是在回自己的地方，因为要工作关系可能就要离乡别井，又或者就是香港同在即国内一个深圳那里，那你都因为这么近的时候，但是因为封关的时候呢就是见不到面。好彩现在都有科技的帮助，就是你拿着个电话都仍然可以见到对方的样子，以前没有电话都没有添。那能够有个样见住或者是听到不声呢都可以叫望梅止渴的心理了。但当然希望就是真正可以快点见翻面，尤其是过时过节都希望一家是可以一起团聚。咁今个星期四呢就是中秋佳节啦。中秋佳节要预备嘅嘢又有月饼啊、生果啊，有好多嘅美食，係好开心嘅事。最紧要人和。我哋睇睇而家时间呢就6:02啦。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一嘅呢个时间喺钱佩英身边嘅咧就系阿钟志光钟仔啊，早晨钟仔，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眨下眼咧嚟到九月份最后一个星期一最后一集啦，咁啊下次见你咧又要隔一个月后喺11月份啊吓，咁我哋把握时间啦。今朝早咧你之前就预告过就话会讲一首新诗嘅吓， 系，其实我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一讲新诗呢个话题 吓， 咁新诗咧对于我嚟讲咧。是一个禁区来的。 为什么 禁区 禁区即是你很怕，你不 怕的。 不会入的。 因为领略不到。 嗯。 就为什么呢，我记得我在求学的时候呢是有读过新诗的。譬如你文一多啊、死水啊，甚至冇低年班呢，譬如徐志摩有些新诗呢、都读过的。咁但是我总觉得为什么你叫他做诗呢，跟散文有什么分别呢，即是我分不到啊、即是领会不到中间的分别。咁同埋呢仲有一样嘢呢，就係、一路发展落去呢，我哋如果即係讲个文学嘅历程呢，其实某一种文体或者一个文学作品呢，文学类别呢係有兴有衰，就好自然嘅、当你汉赋兴盛之后，可能呢又到咗唐诗啦，咁唐诗呢去到末流嘅时候呢、又嚟咗宋词喎、宋词呢係好辉煌啦，喺呢个宋朝，咁但去到元呢又俾元曲取代咗，咁元之后呢又到明清嘅小说啦，即係你睇到唔同嘅文体呢，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发展，可能来到是上世纪五四前后，甚至乎更早一点，王遵宪等等人都致力推这个新诗。但已经过了一段的时间，但是似乎在今时今日的香港，新诗相对相对就似乎都没有古诗那么受人接受。这个我相信有几个可能性的。第一个可能性就是整个文化的发展和教育是息息相关的。以往的人是考科举啊，咁要写词啊、写诗啊，甚至无咧系要写对联啊，咁佢自然会做得好啦。八股文咧，正正系将一啲对联嘅扩大嘅文体嚟嘅，咁啊自然咧会用好多时间去做啦。咁另外咧，我哋以前讲咧就叫做好多嘅骚人墨客咧，系、风花雪月嘅时候咧就会写下诗啊，我哋叫做吟诗作 对， 咁变咗咧喺个社交生活嘅唱酬上面咧系好多机会咧系用呢啲，咁又自然大家都去写啦， 又中意切磋下嘛。 系啊，咁其实你睇翻香港咧，我睇翻啲资料咧，其实50-60年代咧都仲有啲嘅文社啊，或者大家咧系一啲前辈啊、南来学人啊，都围埋一齐唱酬下，大家系写下对啊、出下灯谜啊，猜，即系个文化活动系相对咧系活跃嘅，同埋报纸咧，当时好多嘅星岛啊、华侨啊、大公啊，呢啲啊好多嘅文化园地咧，就系俾一啲学生啊或者文人咧去发表嘅文章啊。 即系嗰阵时都会有个位去鼓吹下大家去学习啊。 咁但系跳而家呢个情况越嚟越淡薄啦。咁当然 即係你講緊詩詞咧，都經過幾百年慢慢醖釀，開始流行啊，開始成熟啦。咁我只係覺得咧，喺我呢一代咧，新詩係未係成熟。 係咪即係頭先你所講啦？時間未夠，係咪未夠喉咧？好似啲酒咁樣，係嘛？ 有可能係㗎，咪等咯。即係唯有去到有一日發展成熟，可能係作為一個主流也說不定。不過喺今日嚟講咧，即係對於我咧，係講我自己咋咁有好多咧係精於此道者咧，就不在此列啦。我真係某個程度咧。是要投降的。 咁呢个呢就希望呢就係、是、听緊心嘅朋友有啲嘢係知识分子喜好呢啲人嘅呢可以大力推动慢慢成为一个我哋要觉得係欣赏嘅嘢。 因为最主要呢喺新诗对于我呢难以捉摸啊我觉得。虽然呢一路讲呢即係新诗论者呢都有个讲法就係话文章即係话啲新诗写咗出嚟呢个作者就死咗㗎啦。咁因为呢点解呢就係、是、话边个睇你篇作品，佢会赋予另外一个解释，赋予佢另外一个生命，啊，同作者系冇关嘅。 系 咁嘅时候咧，就相当虚无缥缈啦。咁我有亲身嘅体会。我咩亲身体会咧？我记得我当时喺大学修课嘅时候咧，就上过一课咧系新诗。咁佢系几个唔同嘅有名嘅诗人啦，吓现代诗人啦。咁啊，其中最大名咧就系台湾嘅诗人郑愁予。咁啊，好有名嘅诗人嚟嘅。咁我哋上佢课之后咧，就要交功课嘅。呢、這个功课好好做嘅，因为咧，我记得咧系四个导师，就每个导师嘅上机堂之后咧，就交一篇新诗。好做啊！点解好做呢？因为简单啊嘛。你唔同咧，我上完呢、這个。文字星韵啊，或者上完呢个韩文啊，上完呢个杜甫诗咧，都要写个论文，长唔长、短唔短都可能要六七千字啊，吓、啊、咁。但系新诗写埋几多个字啫？ 相对就系话简单好多。 对于我哋啲懒学生啊，最好啦。咁点解我话即系捉摸唔到咧？就系依家郑愁予先生为例啦，咁佢好有名嘅诗人啦。啊，佢俾我评分唔错喎，相当鼓励性喎。佢俾我评分， 原来你得 咗。咁其中咧。就更加咧，佢話我有一樣嘢做好咧，佢話我將一啲廣東話咧係入咗詩，咁啊其中一句咧就講打蚊，打蚊大家知道即係打喊佬嘛，打喊佬即係打蚊啊嘛，咁我將佢擺咗落去咧，即係講緊讀書嘅時候啲情景嘅，啊咁佢話咧呢個咧係好值得推廣嘅咁樣，咁跟住咧佢又畫住我一句咧，啊呢句嘅意境或者呢個解釋得好好啊，你咁樣咁嘅演繹。但死啦！我原先寫呢句文字落，我唔係咁解嘅喎，我唔係咁寫 嘅 喎。 但你有你嘅意思嘛、啊、？OK 啊，原來係 嚇。唔知啊，咁嗱、啊，好啦，又調翻轉啦。咁啊，其他幾個導師俾我嘅評分咧，一般般啫，僅僅合格嘅啫。咁、哦、究竟係乜嘢咧？即係我係最主要咧，我係掌握唔到，我點樣先可以寫得更好咧？ 咦，原來你咁樣講法嘅時候咧、啊，可能啊，即係鄭老師嚇，佢係俾你一個鼓勵。 我覺得都係嘅，其實。即係我最主要個困難咧，就係即係我觸摸唔到嘅時候咧，同埋因為氛圍啊，冇一個氛圍啊。如果你周圍啲朋友啊，經常寫詩啊，鼓勵下，咁但係咧，你會睇到或者我自己嘅感受咧，就係我聽呢班詩人或者呢班學者，佢哋去演繹、去解釋、去講詩，講得好精彩嘅、哦 嗯。 即係個文字一路導讀，俾我導讀嘅時候咧，我會覺得好好。但係抽離咗冇佢哋嘅導讀咧。我就真係唔識睇，睇唔明。不過咁，即係喺新詩嚟講咧，都有啲好嘅作品嘅。 係咁啊，就係而家係啦，我哋呢個係氣慾啦，嚟到到底係邊一位朋友嘅作品咧？ 嗱，近年嚟咧，我就其實我睇新詩真係唔多，所以你話叫我去評鑑係絕對冇呢個指標性。 唔緊要，我哋分享啦。 作用性咁，只不過係咧，我讀到余光中先生嘅《鄉愁》咧，我覺得係個好好嘅作品。 係， 不如我哋先重讀一次先啦， 好嘛？ 《鄉愁》。余光中，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啊，经你咁演绎听咧，就真系好有味道，同埋都好有嗰个画面。一路讲翻，即系由小时候一路去到一个经历中年，去到而家晚年嘅时候嘅一个人生嘅体会。 对啊，对啊，因为咧，你睇到其实文字就好简单。 又冇典故嘅、 嗯 啊。如果我哋講緊讀古詩啊，我哋記得詞啦，講下辛棄疾個《永遇樂》咧，哇，好多唔同典故嘅。你即係識少啲啊，或者係唔去翻查一下咧、嗯，你都未必理解咧作者講乜嘢。咁但係新詩咧，亦都可以講好處咧，就係簡單啦，係嘛？咁、嗯、但係始終個困惑就係、是，咁同一篇散文有乜分別呢？只要我連住嚟讀，我唔係分句嘅，唔點斷句，或者喺唔同嘅位置點斷句嘅，咁其實就冇分別。咁當然呢個不存在咧，我對呢個作品嘅睇唔起佢，或者係認為佢寫得唔好。 但係睇翻佢係啦，佢寫得好嘅啫。你睇啲字係對翻嘅喎。 係係係。 第一行係三個字， 啊、 第二行係 即原則上你睇到有啲格律啦， 對稱翻嘅 格律啦， 係啦。 咁但係佢意思寫得好好啊，佢、嗯、意思咧即係從佢。嗱，鄉愁咧，大家都知啦，咁亦都配合翻余光中咧。其實佢就喺國內出世嘅，咁啊四九年之後咧，佢讀緊大學嘅時候咧，就跟爸爸媽媽咧就去咗呢個台灣，咁啊最尾咧就喺台灣完成佢學業之後，再去美國咧係讀書，咁讀碩士。咁之後咧，曾經一段有十一年左右咧，就嚟過香港教書喺中文大學。咁當個年代咧，即係佢七八十年代咧，學術界有個情況，有個講法就咁樣嘅。最吃香嘅人係咩呢？特別係呢個文化學者啊，就喺台灣讀書，即係台灣受教育，嗯、美國深造嚟香港教書。咁呢啲就真係天之驕子啦，即係好似前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教授咁啦嚇。咁但係當然而家個風就轉㗎啦，其實就係調翻轉喺。國內受教育， 嗯、 海外咧係讀高等學位，跟住嚟香港教書，即係好似港大校長阿張祥先生咧，就係咁啦嚇。咁呢個我哋暫時按捺不表啦。講翻佢呢個鄉愁啦。 嗱，呢個鄉愁就係啊余光中喺1972年嘅時候嘅作品， 啊、 當時佢係44歲。 係啊，即係人生咧有啲體會啦。等於我記得咧，較早前同大家講啊，《壯年聽雨客舟中》啊，係開始對人生咧係有啲反思嚇。咁、 嗯、 嗱，佢、啊。讲咧，佢自不然呢个乡愁咧，就一定最终极咧，就系讲佢对国内，即系中国嘅佢嘅故乡嘅一种嘅愁绪啦。咁但系佢引子咧就唔喺呢度啊，佢引子咧用一枚邮票， 系 用一枚邮票，系咩咧？就系佢讲咧，细个咧乡愁咧就喺枚邮票啦，我喺呢度，母亲喺嗰度，即系话佢同母亲咧有段时间分开咗，咁、 嗯、 啊只系靠呢个余雁啊，靠书信系先至系维持呢个接触，咁所以咧。郵票咧就導致咧佢初步有個鄉愁啦， 係啦，幾簡單咁啊，即係幾隻字嚇，就道出咗成個意境係點樣樣。 好啦，咁啊長大咯，大咗之後咧就唔係郵票咯，係船票啊。 嗯， 咁啊點解係船票咧？因為咧佢去美國讀書嘅時候咧，咁經濟環境都唔係話十分好，咁當時佢已經結咗婚㗎啦，咁所以佢太太就唔可以同佢一齊去，咁所以咧佢只係靠。幾年啊，或者即係放假嘅時候咧，嚇買張船飛，仲要坐船喎喺美國翻嚟，咁先見到太太。咁所以佢咧就講緊鄉愁咧，就一張船票，因為咧只係憑呢張船票咧先至翻嚟見到佢太太。 嗯、 未翻嚟嘅時候咧，太太咧啊新娘咧就在那頭。 係 好啦，咁跟住咯，到後來點啊？時間咧係一路推移啦，鄉愁咧變咗一座矮矮嘅墳墓，因為佢媽媽咧離開咗佢啦。咁、 嗯、 所以咧喺墳墓外咧就係余光中。媽媽咧就喺墳墓入邊，咁呢度咧就對於人啊唔同時候對於人嘅感情嘅一個愁緒。咁但係去到最尾咧，佢點題係咩咧？但係鄉愁咧係一灣淺淺嘅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咁就好明顯咧、 嗯， 就佢係懷念呢個中國嘅故土啊。咁佢曾經咧係細個咧係生長嘅地方。 啊，經你解説咗之後咧，就真係發覺咧呢首詩嘅可愛。同埋寫得好好之處， 好簡單啊！即係你會意會得到咁，同埋當時咧佢曾經講過嘅，佢話咧佢寫呢首新詩嘅時候咧，唔係花好耐時間，廿分鐘到咧就寫完。不過當中嘅情感咧，佢醖釀咗起碼20年， 嗯 啊，所以咧佢一諗都唔使諗啦，即係可能咧係一落筆咧，即係下筆如有神啦，砰砰聲寫咗啦。 咁啊係啦，你睇下臨尾差唔多結局嘅時候寫緊墳墓啊嘛，你都係經過一段時間，由你小時候到去墳墓嗰個就係媽媽喺裏頭啦嚇，咁係即係需要咗一段頭先你所講成20年嘅時間嚇。 呢首詩咧，呢首新詩咧，就應該喺台灣啦，係一個課程嚟嘅，喺國內都係、 嗯。 香港我記得咧，都曾經係列入過個課程嘅。咁即係話咧，喺海峽三地咧，都曾經咧係讓學生係有機會接觸。咁同埋呢首新詩咧，其中有一次咧，就係、是、當時嘅總理温家寶啊，喺2003年咧去美國訪問嘅時候咧，咁佢就少少咧係改咗佢個文字去讀出嚟。 啊，當時溫總咧就話啦：個一灣淺淺的海峽是我們最大的國商、最大的鄉愁。咁啊，其實從呢個意象咧，佢都係抽取咗余光中先生咧所講個鄉愁。呢、這個鄉愁咧就係、是、除咗人情講緊情嘅愁之外咧，就係、是、呢個國家故土。咁所以呢首新詩咧，好簡單，同埋令我哋咧係好有感觸。當然，如果你係一個離鄉別井之人，咁你更加可能咧係意會得到啦。對於我哋嚟講咧，即係喺我哋喺香港成長嘅咧，可能即時你未必會有咁嘅體會。但係如果他朝有一日你離開咗香港，你移民咗去第二啲地方，你睇翻呢首新詩咧，你可能會感受甚深喎。 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係啊， 好啦，講翻別是一番滋味咧，就嚟緊係中秋佳節啦，都係有人快樂有人愁嘛，都有係別是一番滋味喎。 當然當然，但希望咧，即係我哋嗱，而家中秋節咧，都係希望可以大家健健康康、快快樂樂啦。咁點樣可以快快樂樂咧？就最好大家咧，盡快係唔使戴口罩。咁呢個就應該係更加快樂啦！ 大家咧就要好好即係守下呢個規矩啊！我哋一定要做足曬呢個抗疫嘅措施。咁希望咧就係以後我哋可以解放啦，唔需要戴口罩過日子最好啦嚇！ 呢個係中秋願望 係嘛？係啦，咁唔該曬嚇，整個月份九月份咧，鐘仔同我哋分享咗好多一啲嘅文章啊，一啲詩啊，一啲你嘅感受啊咁樣。咁啊唔該曬你，要到十一月份啦嚇，隔一個月之後見你。 冇錯，十一月再見啦。係 啦，中秋節快樂，拜拜。 究竟在哪方？痴心空张望，不知他去向，天天等到令我痴望。夜里梦难成，恨岁月无情，望眼将全人未见。愁望花落，花再开，花里可知他所在？遥望翠楼外，痴痴等待，再等几度夕阳红。 每逢佳节倍思亲啊！ 情人究竟在哪方？心空张望，不知他去向，天天等到令我痴望。夜里梦难成，恨岁月无情，望眼将全人未见。愁望花落，花再开，花里可知他所在？遥望翠楼外，痴痴等待，再等几度夕阳红。等几度夕阳红，再等几度夕阳红，再等几度夕阳红。

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8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近期多宗人出街食饭相聚，而本港昨日新增6宗确诊个案，当中有一宗是源头不明的本地病例，是继上星期一之后再有源头不明个案。有专家提醒，嚟紧中秋造节，太多人聚集喺同一食肆会增加风险，就算喺屋企过节都唔能够松懈。一阵听下专家嘅忠告啊！ 香港医院。